呢，只要一有环境，你的里边那种没有良善的状况，与神隔绝的状况，那个罪的那个本性就会转化为恶行了。哎，你自己可以想一想看，看看你那个犯罪是怎么出来的。这个犯罪啊，它是有普遍性的。有一次我在布道中，我就问这个下边坐的朋友，我说，如果你觉得你不是罪人，哎，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说我这也不是护照。结果呢，下边好几百人没有一个人举手。为什么呢？只要你往你的内心里一看呢，你就看见内心里边的那些污秽，那些贪欲。只要你一想自己的人生这个经历呀，你就知道自己说过谎言，有过欺骗，有过欺诈，哎，有过偷盗，有过盗窃，哎，有过淫乱。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罪是普遍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普遍的。那罪是真实的。什么叫真实的？每一个人都具体的犯过罪。你不要泛泛的说我是罪人，我是有罪性的人。不，弟兄姊妹朋友们，你想一想看，你犯过具体的罪，那怎么来才能知道我们犯了一些具体的罪啊？圣经有标准啊，一个最简单的标准，也是最实际的标准，也是最有效的标准，就是我们拿出圣经里的实诫来对照一下。你一对照，你就会发现呢，这个罪啊，实在是太真实了，太真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实诫放在这里，大家看一下。有一次，一位年轻人，我在飞机上遇到一位这个那个飞机的那个空乘啊，一个小伙子，他就我坐的地方离他很近，挨着。我打开圣经，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他就问你读的这是什么书？我说我读的是圣经。他说你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是做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的。什么叫福音？我说福音就是告诉你有一位。你是有罪的，但是有救主可以救你啊。他说这个，他说那我和我没有关系，我不是罪人。我说你是什么人？他说我是好人呐、我初一十五都要去拜佛的，我要烧香的，我要捐献的。哎，他觉得好像自己做了一些，从这个社会呀、从文化的角度看来是一些良善之事。他说我不是罪人。那我说呢，我就只好拿出圣经的一个标准来跟你对照一下，好不好？哎，他说可以呀。当他这个不忙活的时候坐下来，就开始跟我对照，我就把实诫给他拿出来了。这个实诫呀，我跟他这个从最后那一条讲起。这个最后呢，就是第十诫，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就是贪心的问题。贪心的问题，注意这个，你可以拿来对照，作为一个标准呐、贪恋别人的东西，贪恋别人的妻子，贪恋别人的财物，一切所有的，也就是说，凡不属于你自己的，你想把它占为己有，就是贪恋。今天我们说有那么多的贪污，有那么多的贪官，那是怎么出来的？如果他仅仅是使用自己的工资，那不叫贪，对不对？使用了不是自己的那些金钱财物之外，叫贪了，是不是？和不是自己的妻子之外的女人有了什么样的关系，那叫贪欲。我就问那个小青年，我说这一条对照一下，他说这个呀，我是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结果我就跟他说，我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九条。他说这没有。我说不可偷盗，然后这个也没有。我第七条不可奸淫。我再问他的时候也不说话。然后呢，不可杀人，他说这个也没有。后来 当孝敬父母，哎，他也不怎么说。最后还有前边的那些内容，当纪念安息日，这个他也不太懂。下边我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他说什么叫雕刻偶像？我说拜那些泥做的、石头做的、木头做的，那都叫偶像。哦，他说是这样的。那最后一条我说，十诫说除了我以外，也就是耶和华神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最后他说，那拜别的东西，拜别的什么东西，那不就都违反了这个？我说当然就是这个，不拜真神，拜假神，拜偶像，都是大罪，都是大罪。所以拿这些标准一去对比，你就可以判定人是不是有罪。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你可以拿这些标准来去对照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行为、心思、意念，那到新约里边要求更加的严格，更加严格。主耶稣说，你看见一个女人和她动了淫念，你就是犯了奸淫了。看，所以有人说她不是罪淫，你拿这些标准一对照啊，那就很清楚了，很清楚了，这是标准，这是标准。那正是因为罪使人与神隔绝，罪导致了人永远的灭亡。因为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罪的结局就是死亡啊。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而死，要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罪和灭亡，罪和灭亡。这就是圣经在这里所说的，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一说到耶稣的死啊，这么重要的事情，常常我会遇到一些朋友，年轻朋友，有时候也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比我年轻一点的，他们呢非常感慨，很钦佩，哎呀，耶稣能够这样死不得了。但是呢，他们不愿意承认耶稣的死和自己有关系。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耶稣是耶稣，我是我，他的死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和今天的我，和今天的我有什么关系？这是人常常问的问题。弟兄姊妹朋友们，你现在要去注意这句话里边的那个我们，当圣经说到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当说到这个我们的时候吧，也包括了我，也包括了你，包括世界上的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基督不是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那结局只是你承认相信，或者是你拒绝承认，拒绝相信，只是这样的两个回应，就导致两个不同的结果。所以呢，这个是我的罪，是你的罪，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了。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救恩作为，但是他是为我的罪死的。如果没有我的罪，没有你的罪，没有众人的罪，耶稣就不需要死，不需要死。所以有一位神学家说，这个这是上帝的作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但是另一方面呢，他说，那这是我干的，是我的罪把他送上了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想一想，罪这个东西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影响是何等之深刻。你看看今天这个时代，主耶稣说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罪恶的时代，弯曲悖谬的时代，又不信又邪恶的时代。你看你自己的状况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在这个事情上你会安静下来，甚至你会默默地承认 圣经说的都是真实的。你再去看看外部这个环境，啊，这个罪恶给这个世界带来多大的影响。罪恶已经不再是个人层面的东西，哎，它变成一种系统性的，变成一种群体性的，一种欺诈，一种犯罪，一种谎言。而且呢，随着这个现代化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罪恶呢，现在已经越来越现代化了。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前天我看见的消息表明，在国内现在连这个偷盗集团呢，原来我们称小偷小摸，现在连偷盗集团都已经高科技化了，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们现在已经有明确的分工了，他们这个偷盗集团还有那些搞科技这个研究的，啊，第一线的是那些小偷，偷了你的手机之后马上上交，然后交给他们的科技人员，把你手机里的那些什么支付宝啊，什么绑定啊，什么东西啊，余额呀，全部给你这个拿出来了，而且不但拿出来，他们有许多的办法可以找到这种密码，那种密码，你的个人身份证明，然后从你的银行里边再去贷款，再去借钱，一下子把你弄到这个一种这个经济崩溃的边缘了。你看这个犯罪到什么程度了？你看一看美国去年的大选所导致的结果，你看看大选之后今天所面临的状况。所以罪恶呀，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从个体到群体，影响到整个的时代，影响到整个的社会。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弯曲悖谬又邪恶又不信的这个时代里边，你怎么从这个里边你能够被解救出来？你要想这个问题，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可以把我们从这个罪恶与灭亡中买赎出来。所以呢，弟兄姊妹，你要朋友们呢，特别是我想坐在这个电脑前边，手机前边，在看这些信息的朋友们，要去思想，你确实要去想这个对我们个人的生命那么实际的问题。我们是罪人，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时代，我们自己就在犯罪，我们自己又受这个罪的苦，它是一个连带性的，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所以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之爱，我们都需要神的赦罪之恩。好，我想告诉大家，这个钉十字架呀，十字架，钉十字架而死，是为我们的罪死了。这在耶稣基督受死的那个年代啊，钉十字架是一种最羞辱最残酷的刑罚。但是你注意到啊，神的儿子来到人间，为你为我为我们这些罪人死的时候，他选择的就是这样的死，而罪人为他预备的也是这样的死。你注意到那些要钉耶稣十字架的那些人高喊的是什么？要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为这世人的罪他必须死，但却不能寿终正寝的死，不能意外死亡的死，而是要上像圣经里边所说的腓立比书第二章八节，要存心顺服神的旨意，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这个十字架呀，我要多说几句。刚才张牧师在介绍的时候，说到我是传讲信息，常常以十字架为中心。但是这个十字架从它的这个作为一个刑具的，一个把人钉死的那个刑具的意义上来看呢，它确实是很残酷的，很丑陋的，令人厌恶的。但是呢，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 十字架对于我们这个信仰来说有了全新的意义了，全新的意义。十字架一方面叫我们看见人已经是恶贯满盈。什么叫恶贯满盈啊？他们能够把神的儿子钉死，恶贯满盈。但是呢，另一方面叫我们看见神借着十字架显明了他的救赎之爱，显明了他对我们这些罪人的爱，爱到一种程度钉死他的儿子，要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你注意到了吗？十字架一边宣告罪的结局，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罪的结局就是灭亡，但是呢，他又一边的向我们表明什么呢？他的儿子已经为罪人死，已经替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了。你注意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的话吗？我们死在，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灵性上都是死亡的人，是悖逆之子，是可怒之子，要承受上帝公义刑罚的人。第四节，以弗所书二章第四节说，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赎了我们的罪，当我们因信接受他做救主的时候，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有复活的生命。所以十字架呀，满足了神的公义的爱，满足了神爱的公义。神的爱不是溺爱，不是所谓的无条件的爱呀，它是有条件的呀。这个条件是什么呀？他必须借着他儿子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来表明他的爱。你必须以信心来接受耶稣做救主，来承受他的爱，怎么可能是没有条件的呢？所以神要满足他公义的爱，他的爱是公义的爱，不是溺爱，不是没有条件，他必须满足了他的公义才能表达他的爱。在十字架上要钉死罪人，本来要钉死我，要钉死你的，结果神的儿子替我死，为我死，代我死，我就不需要再死了。神满足了他的公义，他的公义就是犯罪的就要被罪 被定死 被处死，要承受罪的刑罚。结果他儿子承受了罪的刑罚，因为他爱我，让他的儿子承受了罪的刑罚，替我死，我就不需要死了。所以他满足了他公义的爱和爱的公义，他的公义里边是包括爱的，所以十字架就为罪人呢，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一扇希望之门。那下边，也就是福音的第二点说的，而且埋葬了，耶稣的埋葬也是旧约的预言，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九节，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很多出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是旧约预言。那新约里边呢，更是很客观地描述了这个事实。在马太福音27章那里，57到60节，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以后，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所以旧约说，谁知与财主同葬，使用了财主的坟墓，安排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又用大石头滚到了墓门口就去了。其他三本福音书，因为这是太重要的事情，所以其他三本福音书，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都没有例外的记载了耶稣基督被埋葬，死后被埋葬的事情。新约很客观的，很平实的记载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 那第三点，耶稣被埋葬还让我们知道呢，他的被埋葬是对他这个死的一个确认。耶稣的的确确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被钉死了，不像有人说的这个耶稣受死只是一种观念，不是一个事实，说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那只是一个幻影，不是事实，不，那是一个事实啊，是一个事实，它不是一个观念，不是一个幻影，它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所以耶稣死后身体被埋在坟墓里也是客观事实，这个客观事实确认了耶稣死的真实性，所以是福音的重要内容，很重要很重要。当然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再讲耶稣基督埋葬的这个神学意义，今天我们就让大家知道他是对耶稣之死的一个确认。那第三点呢，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是我们要特别传讲的信息。基督信仰不是由死人建立，更不是建立在死人上面的信仰。今天有好多的宗教是死人建立的信仰，你有没有注意到啊？是建立在死人上面的信仰，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基督信仰不是这样的，基督信仰是由死而复活的基督建立，且是建立在这位死而复活的基督之上的信仰，这是我们的信仰和其他任何的宗教信仰完全不同的地方，完全不同的地方。所以基督，耶稣基督的复活呀，你去看人类历史，如此深远的震撼和改变了人类的历史。那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复活的信仰是有着一个很稳定的历史基础的。换句话说，基督的复活绝不是人的这种宗教激情所制造的一个幻觉，而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真实的历史事件。同样又照圣经所说，也是在告诉我们旧约预言了基督的复活。诗篇十六篇第十节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不朽坏，那是要复活的，为复活来做准备的。那耶稣在受难之前呢，上十字架之前，他自己多次预言了他的复活，这是在新约里边预言了他的复活。如果只是一个简简的普普通通的人，也许你可以预言你的死，你要是三天之后你要是去要毁灭自己的生命，那是也没办法，你是可以预言的，但是你绝不可能预言你死后三日复活。你注意到这一点了吗？当耶稣能够预言他自己死而复活的时候，他就是神，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你注意到这一点了，耶稣不是在复活之后才开始对他的门徒讲说他的复活，耶稣是在他受死之前已经多次预言了他的死而复活。那这些预言呢，都很客观地记载在这个新约圣经的福音书里边。我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这是全本圣经中，新约圣经中，福音书中最重要的经文之一，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那个地方说到，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祭司、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注意这个必须啊，这个必须的意思就是不可改变的，上帝永恒旨意中的必须。这个必须管着后边的三项内容。第一点，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可能的，是不可以的。然后呢，必须受长老、祭司长、祭司、文士许多的苦， 我们今天说受苦节，纪念主受苦，就包括他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然后呢，还必须被杀，必须被钉十字架，然后第三日必须复活。所以你要注意啊，我们如此的强调复活，福音书、圣经本身如此的强调复活，我们也看见了复活的真理，我们也说我们的复活是复活的信仰，没有复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死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呀，弟兄姊妹想一想，是不是你死就了了，没有复活那是没有救恩，对不对？耶稣在说到他的死的时候，同时会说到他的复活，你去读福音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一点，耶稣说到他的死，他会同时说到他的复活，因为没有复活，耶稣的十字架上的死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表明神对人没有救恩，救主都死了，怎么可能还有救恩呢？是不是这样？而且同时表明，如果他一死就了，他也不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怎么可能不复活呢？但事实上，耶稣对自己的死与复活的预言都彻底应验了。基督的复活，基督的这个复活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性预言，在那位超越历史也主宰历史之神的整个的救赎计划中，成了一个可以被描述、可以被见证、可以被检验的历史事实。我们的信仰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所以它是可靠的，它是可信的，它是有效的，注意这一点。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是跟我们刚才读的那些经文是同一章，后边稍后十四节、十五节、十七节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在瞎传，我们传的没用，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信了也没用，并且明显我们是在为神妄作见证，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说他复活了，我们就是在见证，在做一个假见证，就违背了这个十诫中的那个做假见证陷害人。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信的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没有复活，你的罪没有办法解决，你不能脱离罪和死亡啊！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那些以基督的名已经安息了的人也灭亡了，因为没有盼望，所以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如果你信了一个只在今生有指望的宗教，只是为了自己的物质上能够蒙福，只是为了自己能够活得更舒适更安逸一些，只是觉得自己有了这个信仰可以帮助我读好的大学，找到好的工作，找到好的太太，能够买到大房子，能够在世上过，你就比世人更可怜。这是什么意思啊？世人不受这个假宗教的约束，他还可以活得自在一些。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保罗的话表明，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基督信仰不过是一个虚拟的信仰，假信仰，信的人并没有得到神的赦罪之恩，最终还是要死在罪中。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人类就毫无希望，而基督徒因为把今生寄托在一个虚假的信仰上，就比众人更可怜。基督以他的复活确认了他在十字架上赎罪的功效，叫信他的人得到永生。所以弟兄姊妹，你若是信那位死而复活的基督，你就是有福的人。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愿意接受这位死而复活的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就有盼望，你就有盼望。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如此深远的震撼和改变了人类历史，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的清楚，基督已经复活，证明独一真神存在着。基督复活，他是能够证明很多东西的。 证明独一真神真的存在着，证明人是罪人，因为基督必须为他死，证明神爱罪人，证明神要拯救罪人，证明神的儿子已经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证明神呼唤罪人悔改，借着他儿子的十字架，借着他儿子的死里复活，证明基督将要再来，因为他复活回到父的那里，还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最终极的审判是真实的，证明永死和永生都是真实的，证明罪人必须面对上帝做出选择，必须，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还要再来实行审判，审判活人死人，每一个人都必须在他面前交账，必须做出选择，今天必须做出选择，因为今天你有机会选择。好了，我要讲福音的第四点，复活的基督显给使徒看，五到八节出现了好多的显给谁看，显给谁看，并且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使徒的领袖。彼得说，正是神借着基督的复活重生了我们，你看看对他自己的生命何等的重要，是基督的复活重生了他。为什么他以前是那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呢，先给十二使徒看，十二使徒原来都是一个很懦弱的群体，当基督复活之后，他们才真正的被基督建立起来了。以前他们可能像兔子一样怯懦，当复活的基督向他们显现之后，他们像雄狮一样勇敢，传扬见证基督的福音。然后呢，不单单是显给这一群使徒，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能够为基督从死里复活做见证的人，当时有500多人，其中一大半还活着。这是保罗当时所说的话，也有已经睡了的，已经为主殉道的，或者已经离世归主的。然后呢，说显给雅各看，雅各耶稣的兄弟，以前是拒绝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先给他看，雅各后来成了这个教会领袖，最后为主殉道。再先给使徒看，很多的这个使徒，也先给这个后边所说的这个使徒是一般意义上的使徒，今天我们不能够详细讲解。末了保罗说，也先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早产儿，好像还没有预备妥当。结果当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亲自向他显现。保罗说，主啊，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哇，保罗这才知道，那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耶稣如今已经复活，已经向他显现，这改变了保罗的生命。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不是死而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我可以说没有人可以改变保罗的信仰。所以保罗的信仰本身，保罗这个人本使徒本身，就是基督复活的见证。所以显给人看是基督复活的证明，对，是对复活的确认。刚才我们说到埋在坟墓里是对他死的确认，现在耶稣把他显给人看是对他复活的确认。你注意到这一点，福音，这就是福音。请注意啊，保罗把复活的基督显给人看当做了福音的内容，我要强调这一点了。哎，因为显给人看呢，是基督复活的证明，是对复活的确认。人只有看见，我们今天是用信心的眼睛，保罗当时是看见，哎，天上来的异象，彼得雅各他们都是用眼睛看见那位复活的耶稣基督， 只有人看见这位复活的基督，并以信心接受他为救主，为生命的主，人才能够真正的悔改归向神，悔改归向神。我们已经把福音的内容很完整的跟弟兄姊妹跟朋友们分享了，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和对我们生命要产生的影响。第三点，我们必须对复活的基督做出回应。既然福音传给我们了，你对福音要有回应。既然福音里已经把那位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向我们显明出来了，你必须回应。所以今天呢，基督也在福音里，他在福音里边已经把他自己显给我们看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看见了这位死里复活的基督，你已经看见。我盼望我们一些追求真理的慕道的朋友，你也能看见，看见那位死里复活的基督。看见了你就回应，怎么回应呢？我愿意相信，我愿意悔改，从罪中悔改，我愿意接受他宝血洗罪的恩典，把我的罪洗净，让我洁白如雪，承认他为救主，为生命的主，我愿意一生跟从他，直到永生。这就是回应，这就是回应。所以呢，我下边列了一些你可以去具体回应的内容。如果你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是不但是对慕道的朋友啊，不但是对追求真理的慕道的朋友，包括对我们好多已经受洗的主内的，因为有好多的人呢没有一种真实的这种认罪悔改的经历，没有与基督建立起一种真实的生命关系。所以今天呢，我们借着这些内容啊，都应该要有一些思考和回应。如果你愿意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必须第一点，要相信一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独一真神，神只有一位，真神只有一位，独一的，就是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那位神。你必须相信，因为信神的才能到神面前来。第二点，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降世为人，为赎罪死在十字架上。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升天，回到父的右边，还要再来。耶稣会再来的，我们都在盼望着基督的再来，我们就是活在基督再来的盼望中啊。然后呢，再来审判活人死人，所有的人都要受审判。第三点，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不但承认自己有罪性，而罪的本性与神继承了那个与神隔绝的状态，你要承认自己犯了各种的恶行。罪性是存在在我们里边的，罪行、罪恶的这个行为是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样得罪了神，你要承认这一点，真实的承认。然后第四点呢，相信神有赦罪之恩，他会赦免每一个愿意悔改归向他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儿子在十字架上流的血已经付出，为罪人付出了这个赎罪的代价了，而且他流的血所有的功效是什么呢？可以洗净我们所有的罪。当你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他的血可以洗净你的罪。第五点，我愿意悔改，直到他愿意赦免悔改的人，那我就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来掌管。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接受耶稣做救主，不但让他救我，而且呢，我愿意他来掌管我的人生。我现在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社会状况，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罪恶的状况，我的人生的这个小舟啊，好像是不知道往哪里走啊，在风浪中，在黑暗中，在罪恶的海洋中飘荡，最后还是灭亡，我自己驾驭不了。 我现在接受耶稣做救主，他救我脱离罪和死，我也把我的人生交给他来掌管。我相信耶稣掌管我的人生，神来掌管我的人生，比我自己掌管的要好，不知道好到哪儿去了。我自己的见证清清楚楚地表明，当我要掌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我的命运一塌糊涂。当我把自己的人生交给主耶稣掌管的时候，我活在上帝所赐下的平安喜乐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很多物质上的祝福，不，我是很贫困的人，我是很贫穷的人，跟其他的人比起来，但是我里边从神那里来的这个喜乐啊，来的盼望可是多得不得了。就是这样。然后呢，当我们，你要明白一点，这个基督信仰并不保证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基督来掌管，然后愿意做一个付代价跟从基督的门徒，跟从他，这是主耶稣的要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说这很艰难吗？不，你靠着神自己加给我们的力量来跟从他，这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我相信有好多的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人生经验。那第六点，我盼望无论是基督徒或者是慕道的朋友都要注意，明白基督信仰并不保证带来现世的福乐。那些使徒们都没有什么现世的福乐，都没有物质上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祝福，但是他们都有永生，都有今在现世中享受这个在地如在天的那种喜乐。所以呢，你要明白基督信仰并不保证带来现世的福乐。如果你有现世的福乐，也感谢主，但他不保证带来这些，但绝对保证带来永生，并且在今世就有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就活在盼望里，活在喜乐中。这些东西是你没有基督在你生命中掌权的时候完全没有的经历啊！你可能有一些肉体的欢愉，短暂的。经过了那一点短暂的欢愉之外，你马上进入更深的痛苦。但是基督所赐下的喜乐不是这样的，他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好像这个拥流的活泉一样，每一天都帮助你能够活得有力量，有盼望，有喜乐，有喜乐。所以这六点，七点，我盼望你能够好好的去思想啊。那我更盼望你能够愿意相信神，相信基督，愿意认罪悔改，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进入到与他同在的这种真实的、永恒的、有盼望的喜乐里。下边呢，我也把福音跟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分享清楚了。我相信这些内容已经很清楚了，我也讲到我们如何来回应福音。那下边呢，我有一个很简单的表格，让弟兄姊妹来去填写一下，让朋友们填写一下。填完之后，你可以在纸上做一个记号，然后报告给教会就可以了，给教会。如果是布道会呢，我会邀请弟兄姊妹这个真正的认罪悔改，我会邀请慕道的朋友能够走到前边来。但是我们现在是在线上，我也没有办法这样做，但是我还是可以邀请你对福音做出回应。对，那第一点就是你的回应是，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而死，我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我愿意认罪悔改，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我愿意一生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我愿意，这是对福音的回应，你愿意吗？ 愿意就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记号。你对自己说，今天是纪念耶稣基督受难的日子，他为我死，我就在今天接受他做我的救主，我愿意。你做一个这样的记号，好不好？但愿主的圣灵感动你做这样的记号。那对基督徒来说，我曾经决志受洗，但尚未经历真实的认罪悔改，太多的基督徒没有认罪悔改的经历。你没有认罪悔改的经历，你对上帝的恩典就没有真实的认识，他是为你的罪死，使你摆脱罪。有些不认罪悔改的人，他们还会生活在罪中，因为他觉得无所谓，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你说我今天愿意诚心悔改，和基督建立起一种真实的生命关系，意思就是我是他的门徒，他是我的主，他叫我做什么我做什么，他喜悦的我就拼命做，他恨恶的我就逃避，我就不做，我做他喜悦的事情，我为他而活，这是基督徒应该做的选择。你愿意吗？愿意就在这一项上填上，也告诉自己，今天是我主耶稣基督受难的日子，我纪念他，我思想他为我死的意义，我在今天做一个决定，愿意真正的认罪悔改，让他做我生命的主，我把我的人生交给他来掌管，我为他而活，不再为这个世界而活，不再为自己活，这是圣经的教导。那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也许你没有做前面的选择，你说我愿意继续认识基督信仰，请与我联系，你可以把这些信息报告给教会，报告给教会。下边还有，我愿意参加教会的各类聚会，查经班呢，祷告会呀，主日敬拜呀，那也请教会跟你联系。所以呢，如果你做了第一项、第二项或者第三、第四项的选择，你可以把你的选择报告给教会，报告给张牧师他们的同工，好不好？今天的信息呢就到这里，但愿弟兄姊妹已经真正了解了福音，做了对的选择。我为你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是你自己把福音显明在我们的心里，也是主你自己的圣灵借着福音感动我们悔改归向，更是主你自己在我们的心里边动了善功，叫我们愿意成为背着十字架跟从你的门徒。主啊，帮助我们成为愿意为福音而活的人，愿意见证福音，传讲福音，荣耀福音，活出福音。愿你的名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得到荣耀。我们为今天愿意认罪悔改归向你的追求真理的慕道朋友祷告。主啊，这些朋友求你赐福他们，求你自己在他们的生命中掌权，也帮助他们认罪悔改。虽然他们愿意，但是主，你可以让他们对自己的罪有真实的认识，对自己的悔改有真实的经历，以至于和你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主啊，你好引导他们的人生方向，赐下那属天的平安和喜乐。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阿们。好，谢谢大家。 谢谢王牧师。我们这边现在有两个问题，我说给你听哈。问题是，现在资讯发达，基督信仰随处可见，但福音的分量越来越轻，甚至变成只是人与人之间平面的关系，淡化为心灵治疗和道德提升之类的信息，请王牧师给一点这方面的提醒，谢谢。 是，刚才我们这个问题很好啊。先说这个问题，实在是今天教会也好，基督徒所面临的一个很普遍、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啊，就是淡化福音的问题。刚才我们 所讲的这个福音里边的，你可以看见我们的福音实际上是一个重价的福音，恩典确确实实是白白赏赐给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用任何的好行为都不能够换取神的救恩。注意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讲的话。但是呢，无论是恩典，无论是神把那个信心赏赐给我，这都是神自己的工作，不是人的作为啊，不是人的作为。所以呢，那是上帝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嘛，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神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死，赎罪而死，受苦而死。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恩典，它是白白赐给我们的，又是重价的恩典。那福音就是在讲这样的一个重价的恩典。如果我们今天把它轻飘飘的讲出来了，我们在神面前就有罪了。我们不能够把福音变成心灵鸡汤，我们不能把福音变成按摩乳。我有一次在跟这个大陆传道人分享的时候，我说我们今天呢，基督信仰呢变成了一个按摩式的宗教了。这是什么意思啊？人面对福音的时候，回应不是认罪悔改，愿意这个为那位为我们而死的主而活，背着十字架跟从他，至死救人，活出新人。我们现在要的不是这个，而是要的就是刚才提出问题的这位弟兄或者姊妹提出的这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变作心灵鸡汤。心灵鸡汤是干什么的？对身体没有益处的，只是让你喝了舒服的，只是让你产生一种特别是这种宗教的心灵鸡汤，产生一种这个产生一种幻觉，舒适安逸，这个愉悦的一种幻觉，不能够救命，不能够治疗你的这个灵性疾病。福音可以，心灵鸡汤不是福音，淡化了的福音不是福音，那假福音更不是福音。传这样的假福音，保罗说要受咒诅的，在这个加拉太书一章九节说要受咒诅，而且那个地方说很严重的咒诅，英文本 NIV 是永恒的咒诅 ，eternal curse 的主义。所以呢，那这个问题，这位姊妹或者弟兄提出来的问题，就提醒我们呢，福音，保罗所讲的，我传给你们，以前我这样领受，现在还是这样传给你，不能改变，不能加添，不能。 王牧师，你那边声音被关掉了。 不是我们关掉了， 我们关不掉他。是他那边。 为什么关了？ 我刚才讲的这些内容你听见了吗？ 后来一小段没有听见，一点点，大概就一分钟不到，半分钟。 对，后来讲的内容呢，基本上还是就是说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啊。 又没有了。 怎么又 没有 了？ 对， 是我跟你说 的 吧。 我们没有 mute。 那么有哪一位是不是把我 mute 了？ 现在 他说他这边显示说是 host 把我给 mute。 好，您就对不起，就麻烦您继续。 现在可以听见吗？ 现在可以。 所以现在呢，我想说的就是传福音的态度，按照圣经去传，照着保罗给我们做的榜样去传，不加添，不减少。以前我这样听， 我这样信，今天我还这样传，这是保罗的态度，而且呢，要照着圣经传，传清楚，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了，那我就要把罪的事情讲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它严重的一种程度，神的儿子必须为这个东西死，为我赎罪。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不讲罪，我们就有祸了。 因为我们要move到那边。 先听王牧师第一个问题，后面还有两三个。好，现在我先一个，如果慕道有问我怎么知道耶稣的存在，该如何回答？ 这个地方呢，我们讲一个重点，一个次重点。一个重点是什么呢？神把他所有的本性，把他所有的工作，把他的属性，把他的工作，也就是他的作为，救恩作为，把他的救恩计划，把他自己的救恩旨意，把他与我们的关系，把人是罪人的这个状况，都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出来了。那我们要想知道这一点，就必须借着圣经，就必须借着福音，借着福音，不是借着世上的哲学，不是借着世上的科技。科技当然可以成为工具，像今天我们在网上可以这个借助这个科学的这个工具来传福音，但是呢，最终是要借着圣经里边所向我们显明的那个福音内容来了解耶稣基督的存在，了解耶稣。当然福音在圣经里边。那你说有人就问了，这个圣经我怎么知道它可靠？圣经是非常可靠的，因为圣经本身让我们知道它非常的可靠。为什么这么说？我单单举一个例子啊，圣经的这个写作过程，这个跨度，时间跨度啊，大约1500年左右，1500年左右，40多位作者，他们生活在这个1500年的这个时间跨度里边。但是奇妙的地方在哪里呢？虽然他们都没有接触过，他们谁也不认识谁。那当然后边新约里边有很多人是彼此是相认的啊，但是呢，整个在这个时间跨度好多人不认识，他们也没法商量，没法说我们大家一起写一本这个主题一贯的一本书，不可能，对不对？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奇妙的地方是1500年的时间跨度，40多位作者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写出的这一本书，他们有一个统一的主题，那就是上帝的救恩计划。上帝的救恩计划在创世纪3:15那个地方让我们看到神审判这个蛇，也就是撒旦的化身，我要让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十字架上的那样的一个工作，伤你的头，彻底摧毁撒旦的权势。但是呢，你要伤他的脚跟，耶稣基督双手被扎，双脚被钉。这是在创世纪3:15就已经，人类刚刚堕落就把救恩已经预言出来了。但是你看，整个就贯穿在人类历史中，不断的来表明这个主题。出埃及记是表明这个主题，救人脱离这个法老的这个奴役，实际上表明十字架要把我们从罪的奴役、撒旦的这个影响下脱离这个控制下，解救出来，一直到耶稣上十字架，验证明了这个创世纪的那个预言的那种精确，所以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把上帝的整个救恩计划，这个表达的这个显明的是那样的完整，那不奇妙吗？有哪一本书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是不是？ 你们读过《红楼梦》，《红楼梦》120回，对不对？前80回是这个曹雪芹，后40回是高鹗，他们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高鹗，我相信他也了解曹雪芹写这本书的这样的一种意图，哎，本来是要一个悲剧结局的，对不对？哎，本来是要落一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这样的一个悲剧结局，这种道家观念的悲剧结局。但是呢，高鹗续写《红楼梦》后14回，就改变了这样的一个结局，哎，写成了一个大团圆结局。所以人的作品就是这样，哪怕是同时代的，哎，哪怕是大家都了解这样的共同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但是呢，它没有一个贯穿一致的、统一的这个主题。你注意到这一点了吗？但是圣经，一个主题从头到尾都不改变。所以我说这一通话的意思就是说，圣经是神的启示之道，圣经不是人的作品。虽然神启示人，神默示人，让人记录下来，甚至用自己的风格，用自己的语言特色记录下来，但是呢，那是神的启示，那是神的道。福音就在这里边，耶稣基督对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就在这里边。当然，我就给你讲了这些之后，你还是要有信心，相信这是神的话语，相信这是神的启示之道，你才能够真正去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你要先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借着圣经了解福音，然后借着福音你就认识耶稣基督了。哎，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核心。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了解，怎么认识，你要听到，哎，当然这个信心呢，我又讲的多了一点啊。信心呢，它实际上有一些层面的啊。首先它是在知识的层面上，它帮助你，哎，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也不是说把一个信心像一个球丢给你就完了，它帮助你先去认识它，借着知识的层面，哎，借着今天听到，哎，你知道有一位独一真神，耶稣基督救主，十字架上为我舍命，然后呢，我是罪人，我要悔改。哎，你有了这样的一个知识了，但是呢，单单有这个知识是不行的，哎，你要有一种情感上的渴慕。圣灵在你生命里做工的时候啊，他会从知识的这个层面带你进入到一种情感上的渴慕。什么叫情感上的渴慕啊？哦，耶稣赐的平安和喜乐，原来是真的可以帮助我能够过一个有盼望的人生啊！这个世界上物质上给我带来的、金钱带来的、名誉带来的、这个权力带来的东西都是那么短暂呐！啊，有权的人，监狱和豪宅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啊！那种肉体的欢愉和在监狱里边那种苦日子也只有一步之遥啊，是不是？但是呢，我们从基督那里得来的平安和喜乐，和这个世界上所给我的这种欢愉是绝对不同的本质啊！你了解了，你就心里边有一种渴慕啊！哎呀，我真是盼望我也能得着这个福音里边所讲的这个主耶稣基督，做我的主，做我的救主，是我的人生完全不同。你渴慕，对不对？这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边做工的另外一个层面。但是这个层面还不够，圣灵会推动着你达到哪一个层面呢？就像我们今天说对福音有所回应那样，我愿意，我相信神，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相信耶稣为我死，我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相信，我愿意接受他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愿意认罪悔改，这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这是信心的一个很高的层面，很高的层面。当你从知识到情感到意志上，哎，都达到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这个，就是走完了这个信心的这个过程之后，哎，你就和基督啊，如果这些都是真实的啊，听的是纯正的福音，有了关于福音的纯正知识，产生了一种真实的渴慕，有了一个诚心的 我愿意的表达，你就是一个相信神的人了，信福音的人了。就是这样，从认识圣经到了解福音，认识基督，然后呢再有信心上的知识、情感、意志上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过程，你就是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相信的人了。哎，当然相信之后，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还很漫长呢，这个成圣道路还很漫长，一直到主来，哎，一直到我们见主面，这个过程很漫长。我们追求成圣啊，持守福音呢，对不对？好了，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啊？ 好，谢谢王牧师。后面还有3-4个问题啊，但是我们大概应该是45分开始分组，但是我想可以稍微拖后一点吧，大概到 没问题，你们来安排好不好？ 20分 安排。 那我就一个一个问题跟您说哈。那 好的，好的啊。 您这个 没问题。 第一个哈，谢谢王牧师的丰富信息，很有得着。我想问一下，我们基督徒得救的确据是什么？是相信成为他的儿女吗？是因信称义吗？是重生得救吗？是相信并且持守这个福音站立得住？就是您今天讲的经文，我们 到底是是。刚才我说到有一个主要的点，就是圣经本身、福音本身，认识耶稣基督。那这个确据呢？这个确据也是有两点。刚才我没讲那个次要的点啊。那这一次我顺便就讲一下啊，我得救的确据在哪里呢？我得救的确据、得救的标准还是在圣经里啊。这个罗马书里告诉我们，这个口里承认、心中相信，对不对？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可以得救了。这是圣经的标准。当然，我们解释的时候不能把它解释的这么轻松啊，啊。不能解释的这么轻松。我承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是我真的和基督建立起这种真实的生命关系了。尤其是当时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那承认耶稣为主的时候，你要准备着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凯撒是主，基督是主，有时候你面对这样的选择，你在火刑柱上，你在十字架前，你在刀剑之下，有两种选择，你是选承认耶稣为主，还是承认凯撒为主。如果你说承认凯撒为主，哎，你就可以活下来了，你就可以从火刑柱上被拿下来了。你们听说过这个约翰的门徒 Polycarp， 哎，一位老传道人，老圣徒，80多岁。他的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你承认耶稣是主，还是凯撒是主？罗马士兵就说，老人家，你已经80多岁了，你就说你承认凯撒是主就可以活下来，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说耶稣是主？那老人家怎么说？老人家说，我一生活了80多岁，跟从耶稣，他救我，他是我的主，我怎么能够不承认他是我的主呢？你说呢？如果你这样的话，就会被绑在火刑架上被烧死。他说，你们就做你们该做的事情吧。然后在火刑架上，在那个火刑柱上，非常平安，非常喜乐，因为他知道他是有盼望的人嘛。就对那些点火的人说，点火都不敢点，点不起来，就说你们点火吧。所以在当时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意味着当你承认耶稣是主的时候，那就证明你的生命和基督的生命是连起来的，他是你生命的主，不是随随便便的说一句，不是我们今天好多在教会里，我承认耶稣是主，不是这样的。你为主而活了吗？你为主舍弃该舍弃的了吗？你做到这一点了吗？且不说你面临着刀剑、十字架和这个火刑柱的这种危险，是不是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这句话呀，也不是说口上你说耶稣复活了那么简单的呀。 而且要在你的生命中表现出来的。这就我说的第二点，那个次要的一点。第一点就是圣经立了标准，是我得救的确据。圣经这么说，我就这样，相信，我这样就得救了。但是呢，在我自己的生命里边，它是有所表现的。它是有所表现的。一个得救的人还活在罪中，还不认罪悔改，你相信他得救了吗？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以基督为生命之主的人，不为主而活，凡事还是以自我为中心，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他的一个仆人，你要祝福我，你要祝福我，你不祝福我，我就不高兴了。你以为他得救了吗？所以从这个次要的点上，也就是从我们个人生命的表现上，我可以判断出，或者其他的人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得救的人，这是一个得救的人。当然这个我是说它是一个次要的点，因为福音必须活出来，就像我们主自己说的，好树结好果子，坏树不结好果子，从果子看树，从你的生命，从你的生活，从你的品格，从你的性情，在你的家庭里，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在你的教会侍奉中，我要看你结出来的这个果子。你不是悔改了吗？所以保罗说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使徒约翰也这样说，是不是？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呢，从这一大点圣经的标准，一个小点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生命的状况，这两点我就可以判断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别人也可以判断。我想这就是得救的这个一个判断方式，判断方式，好不好？ 好，谢谢王牧师。接下来两个问题我把它稍微 combine 一下，因为有点相似，第一个是在给国内亲友传福音的时候，发现他们只注重过好眼下的日子，对自己有没有罪无所谓，如何继续向他们讲述神的救恩。那第二个问题是，有朋友也多次听过讲道，但总不认为自己有罪，你说可以用实践来检验，但是是否需要他先承认或相信圣经的权威呢？他也许会说基督徒用基督教的说教刮胡圣经去检验别人，如果他也不信圣经，有什么建议？谢谢。 是这两个问题呢，当然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第二个问题好像是遇到这些比较抗拒啊，比较悖逆的，比较顽固的这些朋友之后，不承认你的这个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好像就不太有办法。前边呢就是对亲人啊，对朋友传福音，我觉得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啊，我们要先做第一步的工作。第一步的工作呢，就是祷告的工作。祷告的工作呢，它就有一点像来预备好土的工作。这个工作我们做不了，要求神来做这个工作。你要向谁传福音，父母也好，兄弟姐妹朋友也好，求主做工，先让他们心里边能够预备妥当，预备妥当。同样还有一种准备工作你也要做，这个准备工作是什么呢？这个准备工作就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福音把我儿子的生命改变了，以前他是什么？很自私的，很自我中心的，家里边就这一个儿子，都是以他为小皇帝的，大人都是要去那个。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他能想到父母的需要，他能这个问寒问暖的，他自己原来是多么这个固执，多么什么，多么暴躁，多么什么，现在呢变得那么柔和，那么谦卑。我儿子的生命改变了，我媳妇儿的生命改变了，我女儿的生命改变了。这两样预备都不可少，一个是祷告上的预备， 求主在人心里做工作，预备好好土。如果这个土不预备了，像主耶稣讲的比喻一下，这个丢在石头地上没用处，哎，浅很浅的土上没用处，太阳一出来一晒就没了。好土不一样，哎，让神来预备这些东西。另外呢，你预备好自己，生命上，哎，你的品格，你的性情，哎，到时候你传福音，福音传的倒是不错，人家说怎么没改变你自己啊？你说你的福音有大有能力，怎么没改变你自己？你又没话可说了，对不对？你自己被福音改变了。那这两样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呢，还是凭着神给你的这个智慧啊，要有智慧。哎，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说，用爱心说诚实话，那句话就是说在爱里说出真理。我觉得这个就是智慧。你如果在爱里去说出真理，这个真理的力量呢，就好像它就出来了。如果你不是在爱里，你说我就是为传福音传福音，不传这个牧师又说了你传福音没有啊，你不是出于爱，不是爱灵魂的爱，那你传福音那就没有果效，是不是？保罗是传福音的时候，就是经常流泪为他们祷告，流泪向他们传讲真理，就是因为心里边有一个深切的爱。有了这几点之后，就是像今天我们所说的，我准确的把福音真理向家人传出来，我因为爱你，所以我才给你传真福音。一个好医生，我才让你吃对你这个疾病有用的药，那些江湖医生，我不管你那么多，把钱拿到手就算了，那不一样的，对不对？我就开始传真福音给你。真福音当然在人看来有时候他会抗拒啊，对不对？他会抗拒，可是你已经有了祷告，圣灵已经在预备人心，而且你自己的生命也让他看见福音改变的这种果效，你又是有从上面来的智慧，在爱里传讲真理，那这几点都具备了，你就把这一切的后果交给上帝就完了。你说这些我都做到了，那最后你说他还拒绝，那不是你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注意啊，最后总是要有人拒绝。人会选择拒绝，这是一个事实，要不然地狱里就没有地狱之子了。所以我们把结果交给上帝，结果交给神。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都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准备，到最后还是有人拒绝，有人抗拒。当然他抗拒也可能是暂时的，也许有一天他会悔改归向主，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做我们该做的，这是向家人向朋友传福音。那第二点，那个像那个他不承认圣经，不承认圣经，那我们就是多多的用爱心关怀他，多多的把道理向他讲清楚，那讲清楚让他对圣经产生兴趣。我们也要会讲，要会讲，要学习能够把福音讲得清楚，要有一些关于信仰上的福音真理上的圣经知识上的积累，要有积累，这些东西呢对这些人都可能产生说服力。圣灵会使用我们关于圣经知识的积累，我们关于福音的知识，我们关于历史和文化的知识，神会使用你。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很难去说服他，所以这些工作都是要做的，不过也不要着急，慢慢做，只要我们用心去做就好了，多读神的话语，能够把圣经从头到末尾的整个的这个主题，圣经的各样的这个 写作的背景，包括一些语言上的都了解了，传福音就会有效，有效。好了，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最后一个其实跟您刚才讲的传福音也有关系。他这边说，关于传福音的方式，有人认为我们需要先和福音对象建立个人关系，有了了解和信任之后再传福音，他一上来就传把人吓跑。另外一种方式则是有了机会就立刻传。王牧师是否能否分享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几点呢，他彼此之间没有冲突，你看你遇见什么样的状况，是吧？这个福音在这个圣经里边，我们看见那施洗约翰也没有和他们先做朋友，也不像今天先管饭，然后直接上去就传，毒蛇的种类说得很厉害，斧子已经放在了树根上，他都是很可怕的。但是施洗约翰他的那个环境，他可以这样传，为什么呢？他是圣经里边旧约已经预言的，有这个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的那位先知，他可以直截了当的来指责人的罪，那我们可不可以呢？我们当然也可以，可是我们这样做有没有果效呢？他可能没有果效，因为不同的背景，上帝的整个救恩计划中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工具，如果我们一个刚信主不久，当然如果神使用你的是可以的了，你也可以感动人心，但是大多数是我们是需要先了解我们的这个福音朋友，当然你建立起来比较个人化的关系，邀请他到查经班里来，邀请他到教会里来，能够愿意先坐下来听福音，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先具有这个福音知识层面的给他带来的影响，最后是久而久之看见基督徒的生命见证，然后呢，福音本身，圣灵借着福音本身在他里边不断的做工，让他看见自己的罪，最后让他产生这个情感上的渴慕，最后意志上的决定，愿意悔改归向主，那可能也是一个过程。这几者之间呢，没有冲突，只是它是不同的状况，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要有智慧来看看做哪一种选择，用哪一种方法，但是最终都是上帝的工作。你遇到一个很抗拒的人，你也不认识他，他骄傲得不得了，骄傲得不得了。这就像有一次我在也是南部的一个地方传福音布道会，完了我马上要坐飞机也走了，还剩两三个小时，有一位在那个当地的大学教书的教授，他是教授，那当然很聪明，很有知识的那个一位长老，把他带到我这儿，带到坐到我吃饭桌的对面，跟我说这是某某教授，很聪明的人，如何如何如何，对福音，但是说对福音很抗拒，我也没有时间跟他交朋友啊，我只有两个小时要走了，我也没有办法管他，邀请他到我家里吃饭呢，我什么都没有办法做，那我就跟他很直接了当的说，我作为传道人，我想做的，我能做的就是把福音对你讲清楚，你做一个决定，那就是这样。那上帝在他的心里做工，这位教授，就在那个时候，就是吃饭的那一个多小时，最后说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上帝的工作，所以呢，不同的状况，不能一概而论，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神就在这个状况上使用你，有时候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得很细腻，很细腻，邀请他们读经祷告，关心他们的生活，让他们看见我们基督徒的见证，最后呢他才对福音有了兴趣，然后呢他开始这个认同，开始 意志上的有这样的一个决定，不同的情况，好不好？嗯， 好的，谢谢王牧师。那我们下面请张牧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分组情况，可以吗？ 好，感谢王牧师啊，我们今天晚上 谢谢大家， 不超时的讲，还有很多问题，解释的很清楚啊。所以王牧师给我们讲到了有关于福音的核心是什么，讲到了耶稣的死与复活到底与我有什么关系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当如何来传福音啊？所以这些呢都是非常清楚啊。我想慕道友可能也提出了一些问题，是吧？谢谢王牧师，希望王牧师今天晚上有个好的休息。明天早上是9:30开始，那我们以下呢就进入小组讨论的时候了啊。那我们分组，刚才我说了一次呢，就是说根据你的月份，你比如说你是生在1月或者2月的。